干你累吧，别再沮丧下去啦，擦干你累吧，跟着我一起走吧，一起牵着手寻找新的家园吧。不管你现在知识多么匮乏，不管你现在朋友多么稀少，也许你新的世纪吧，这个世纪将永远属于我们，属于你们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暴力，没有歧视呢。一起加油吧，最美的礼物卡，一起加油吧，就做个旅行吧，包含着玩笑进入我们的世界，与过去说再见。世界吧，这个世界将永远属于我们，属于你们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暴力，没有歧视呢。不管你现在知识多么匮乏，不管你现在朋友多么稀少，也许你刚才比较难吵起来啦，但请振作起来啦，超喜欢你呀，你真的超可爱，超喜欢你呀，超温暖，想一把把你紧紧地抱着呢。擦干眼泪吧，别再沮丧下去啦，擦干眼泪吧，跟着我一起走吧，一起牵着手进入我们的世界，与过去说再见吧。渐渐的我们变得快乐了呢，渐渐的我们可爱起来了呢，渐渐的我们你现在知识多么匮乏，不管你现在